应有凡尘俗念。 是。 你等回房去吧。 是。 少时为你收拾一件，请示安歇。 多谢姑母， 随我各处上香去吧。 姑母慢走。 啊，侄儿，你看此案日何？ 翠破苍松，青转红瓦，好可幽情锁彩呀。 是啊，此地清静，正好读书，你且住下用功，单等明春再去赴试。侄儿， 多谢姑母。 只是长门之内戒律森严，主事需要检点才是。 侄儿记一下， 随我来哟。 潘必正在庵中见到陈妙常，顿生爱慕之心。一天晚上，潘必正闻听琴声清幽，循声而往，发现乃是陈妙常在弹琴。潘必正于是借琴曲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陈妙常虽然也有意，但是碍于戒律，假意拒绝了他。请听琴挑。 Thank you. 陈宫再次操起，二次心心了伤，分离天际下凡，为何孤寂在菩提树下，怎不叫人感叹呐？ 门外何人？ 小生在此。 原来是潘相公。 小生花前不月，忽闻琴音嘹亮，不就满途至此。 相公，请进。 请。金土仙窟，繁华莫快。 岂敢。 敢问身世如何？ 身世吗？ 仙姑，请将小生喜儿恭听。 真是国产不幸，叹辛苦，黄卷千灯盼朝夕，虚度青春向谁提？怎不叫人替你惋惜呀？怪小生贸然动问，惹得先苦伤感，事事不干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请坐。 有座。辛苦，小生来到暗中，虽有诗书为伴，苦无亦有切磋。今故才华出众，还望今后不吝赐教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啊，我想请教一曲，日后。 哎呀呀呀！小生略知一二，怎敢半盆农夫，还请仙姑在此前。 相公休得过谦，今日我定要请教。 好，恭请不如从命，先朝了。 Yeah.

睡去，好梦竟被你惊醒。 相公，您别生气。刚才我送姑奶奶出去，看见陈姑冲我一努嘴儿，我就明白了，急忙跟上去。陈姑说：“啊，静安公，你家相公的病，我都晓得。” 他都晓得。 是啊， 他怎么说？ 他说呀，他那儿有个绝妙的药方，官报一服即好。 他是如此说的。 这还有假？ 好，带我去取。 哎，相公，这副德行怎能前去？ 哎，带我接了带儿，脱下。千克儿带我去吃。 相公上哪儿去？ 到陈姑房中去药方啊。 谁告诉你他那儿有药方啊？ 是你呀。 嗯，不是我。不是我 就是你。 是我。 是你。 嘿嘿，我是让你到里屋睡觉去。 够彩够彩够彩够彩够彩够彩。 相公，你的病好了不是？ 第二天晚上，潘必正来到陈妙长房中，见伏案而眠的妙长袖底下有一纸诗文，这就是偷诗。 Thank you.

是不要精通于他，且此消遣，待他心来。我这一番金砖了我前情， 要三天啊， 我比你就是富当命。

心肝。Thank you.